这个是2015年12月12号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的一个协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收听。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二，农历10月13，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天气情况先来关注一下，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今天本市白天云量将逐渐增多，到了夜间云量又会慢慢减少。不过由于云层比较高，而且近地面层是高压控制，所以白天的扩散条件还是非常有利的，大气透明度好，空气清新，气温起伏不大，中午前后可以适当的开窗通风，只是早晚气温低，天气冷，外出请注意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气象指数，预计未来3天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呢，高速路方面，车多的路段有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的进京，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望河桥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北高桥到温榆桥，机场华一桥到迎宾南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北桥的进京方向，京港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的进京。以上高速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城市文化范儿，计算机里的最强大脑。超级计算机是指能够执行一般个人电脑无法处理的大资料量与高速运算的电脑，它的基本组成组件与个人电脑的概念无太大差异，但规格与性能则强大许多，是一种超大型电子计算机，具有很强的计算和处理数据的能力。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现在有的超级计算机运算速度大多可以达到每秒多少次以上呢？A. 每秒1太次以上。 B. 每秒1GB 以上。 C. 每秒1兆以上。 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要跟您聊聊计算机里的最强大脑。哎呀，现在的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可以达到多少，每秒多少次以上了？1太次以上，1GB 以上，还是每秒1兆以上呢？据说呢，现在的这个运算速度还高于我们给的这个3个选项了，但是呢，应该说有一个是比较接近的。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记者最近在故宫的文物医院里看到大批宫里曾经专用的宫灯正在修复中。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透露，这是在为明年春节期间点亮紫禁城做准备。这次修复的宫灯将以玻璃和牛角材质为主，做工精美秀雅，这也是多年来首次让这些古董宫灯重新亮相。同时在明年的活动期间，故宫还将启动金榜题名、恭喜龙凤呈祥以及故宫中国节3个主题性综合文创项目，把文物、科技和艺术的元素相结合，以沉浸式、互动式的方式向人们展示年节内涵、大婚礼仪和科举文化。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建院69周年，后天开始，也就是11月22号开始，国家博物馆将推出《都城：我们与这座城市》的展览。这次展览将充分运用历史图片、文字、视频、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形式和元素，展示首都北京建筑建设的严格与新貌，同时也将展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建院作为建筑设计国企在国家城市建设发展和首都四个中心建设中取得的累累硕果。这个展览将持续到12月8号。由军事博物馆、国家画院、中国美协艺术委员会联合主办的永怀初心陈玉明师生作品展最近正在军事博物馆展出。这次展览展出了陈玉明和他的学生的作品100多幅，包括巨幅的主题创作、人物山水写生等不同的题材。他的创作不论是严肃的军事题材、宏大的历史叙事，还是现实社会问题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都坚持用厚重的笔墨、朴实的风格进行塑造，以一个艺术家的视角秉承永怀初心的创作宗旨，用中国传统水墨的技艺呈现社会民生和现状，展示平凡普通的生活点滴，记录历史变迁和时代烙印。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的2月24号，中国园林博物馆1号临展厅将举办陈外千年定州敬志寺敬重院塔基地宫文物展。这个展览精选了104件组出土文物，其中包括23件一级文物，大部分文物是首次进京展出，力求通过这次展览用多种形式让文物活起来，通过造型多样的定窑瓷器、种类丰富的佛教珍品、古朴雅致的佛教造像、技艺精湛的地宫壁画等100余件文物精品，为观众揭开北宋兴建的敬志寺、敬重院两座塔基地宫尘封千年的历史面貌。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文化方面的消息。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联共同主办的第6届北京剧本推介会，11月26号到28号将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今年会有1280部作品在这次推介会上集中亮相。这次活动将设置剧本展示区、互联网加剧本超市体验区、院团院校展区、文化公司及编剧机构区、编剧权益保护区以及编剧成长服务区等6大展区。中国古琴真粹复合媒体版最近在北京恭王府大戏台举办了一场古琴演奏会。这本书中呢，收录了唐宋元明四代一共163张传世古琴，是目前海内外收录样式最全、遴选最精美的一次集文献性、理论性、鉴赏性于一身的古琴图录。新版《中国古琴真粹》还是一部可以听、可以看的书。这本书融合互联网技术和数字视听媒体手段，多维度展示了古琴的历史、传承、风格、形制、收藏、鉴赏等知识，并首次在部分藏琴的旁边加了2维码，读者用手机扫描后就可以听到著名古琴演奏家用这个琴弹奏出来的琴曲。11月17号，天桥艺术中心举办了主题为“天桥艺剧，剧中有你”的大型开放日活动，并发布了2019年重点演出信息。2019年，许多享誉世界的音乐剧将到天桥艺术中心，为北京的观众带来一场音乐剧的饕餮盛宴。这其中就有颠覆传统的摇滚莫扎特、音乐剧之父韦伯的最新力作《摇滚学校》《绿野仙踪》、法国经典原版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等等。此外，中文原创音乐剧方面，《图兰朵》以及备受期待的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也将于明年登陆天桥艺术中心。 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意大利时间11月18号，曾经承担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烟花设计的著名艺术家蔡国强，在意大利米开朗基罗广场的大卫雕像旁实施白日焰火计划空中花城。这是蔡国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也是最为复杂的白日焰火计划。这次焰火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文艺复兴的经典名作波提切利的《春》。30多年来，蔡国强的艺术横跨绘画、装置、录像以及表演艺术等。近几年，他实现了规模更庞大的白日焰火与观念作品。这次的作品《空中花城》就是他一系列作品中表现力最精彩的一次了。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恰逢知名动漫形象米老鼠首映90周年，全世界无数的影迷一起庆祝了这位著名的动漫形象的90岁生日。生日当天的米奇除了参加2018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为中外参赛者加油助威之外，还和他的爱人 Mini 一起换上了特别定制的生日礼服，参加了在奇幻童话城堡前举行的生日庆祝活动，最后在中外游客的欢呼声中共同欣赏绚丽的音乐烟花表演，并合唱生日快乐歌。与此同时，位于美国、法国巴黎、日本东京、中国香港等地的迪士尼度假区也一同为90岁的米老鼠举办了生日会。澳大利亚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孕妇孕期每天吃鱼油可以将早产几率降到最低。通过这项研究，实验人员发现，孕期的孕妇吃鱼油可将胎儿不足37周早产几率降低11%，将胎儿不足34周早产几率降低42%，并可将胎儿体重低于2.5千克的几率降低10%。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是预防早产的有效手段。这项实验的负责人表示，孕妇从怀孕12周开始可以每天补充500到1000毫克长链欧米伽三脂肪酸，其中含有至少500毫克的不饱和脂肪酸。目前人类并没有很多预防早产的办法，所以这次的实验结果对孕妇和宝宝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将完善信用联合奖惩机制，2020年年底前建成覆盖全部常住人口的北京个人诚信分工程，并完善信用黑名单制度，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寸步难行的失信惩戒格局，让违法违规失信者付出沉重代价。同时，北京将完善信用联合奖惩机制，建立健全数据清单、行为清单、措施清单等全市统一的信用联合奖惩三清单制度，大力推动信用信息在市场准入、公共服务、旅游出行、创业求职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市社保中心提示广大参保人员，凡是在2017年参加了社会保险，并且有含一个月以上正常缴费记录的人员，下个月开始将可以通过社保对账单查询并核对2017年度个人社保缴费情况。如参保人对相关内容有异议的，经所在单位认可，在明年3月31号之前，由参保人所在单位持对账单到所属社保经办代办机构进行相关信息的核对和修改，或者按有关政策规定和要求进行补缴。但如果参保人与所在单位对缴费基数发生争议的，参保人应及时向行政部门或到社保经办机构投诉举报。记者从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目前北京市流感病毒活动度比较低。结合往年流感监测资料分析，12月到明年1月是流感发病的高峰期，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北京市流感病毒的活动度将逐渐增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分析，今年流感流行的程度将低于去年。为了满足市民流感疫苗接种的需求，今年本市招标采购了流感疫苗128.5万只，目前已经到货，正在按需陆续配送到各区接种点，市民可以就近预约。市疾控中心建议家长，当孩子出现流感样症状的时候，密切关注孩子的病情变化，如果出现持续高热或咳嗽等症状加重，应及时就医，且佩戴口罩，防止出现交叉感染，同时避免带病上学、入园或上培训班。今年正值冬奥会进入北京周期，正在举行的第5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也全面提档升级。其中冰雪项目推广板块包含冰雪公益体验课、冰雪嘉年华、冰雪趣味运动会、冰雪大讲堂、新媒体线上线下冰雪联动等活动，力求覆盖各类人群。根据计划，本届冰雪季将通过发放冰雪公益体验券的形式，邀请老百姓免费上冰上雪。根据计划，将发放10000张冰上体验券、10000张雪上体验券，各区将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发放的计划。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 大家好，我是演员蒲存昕。今天我为大家推荐《老爷子朱旭》这本书。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套书的主要内容。朱旭是我们熟悉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近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以炉火纯青的演技，在话剧舞台和影视作品中塑造了很多经典形象。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一步一个脚印，回述了外在条件并不出色的朱旭是如何成为一名演员，并且在漫长的表演生涯中使演技逐渐臻于完善的。第二部分，良师益友，追记了朱旭老师在北京人艺与焦菊隐、舒秀文、于世之等著名表演艺术家交往，向他们学习，与他们结下深厚友谊的过程。第三部分，我们这个家，是全书最有趣的部分，通过回忆家庭亲情故事，展示了朱旭在舞台下的性格、爱好和生活经历。第四部分，艺术之路，介绍了朱旭老师的话剧和影视代表作《华变》《芭芭拉少校》《屠夫》《变脸》《洗澡》等等的创作过程和艺术成就。本书出版一年后，朱旭老师辞世，这本书成为对老爷子最鲜活、最亲切的回忆。我特别喜欢书中的一段话，在朱旭夫妇50年金婚庆典上，宋凤仪对来宾说，50年，它是漫长还是短暂？它也漫长，它也短暂。总之，时间让我们有所感悟，世上什么都能留得住，只有生命和时间留不住。如今我们都老了，才明白，如果想让自己的人生少点遗憾，就该珍惜每一刻，过好每一天。不然，真到自己倒计时的时候，就会追悔莫及，遗憾终生。最后，我邀请大家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全书内容，分享您的感受。 城市文化范儿，计算机里的最强大脑。超级计算机是指能够执行一般个人电脑无法处理的大资料量与高速运算的电脑，它的基本组成组件与个人电脑的概念无太大差异，但规格与性能则强大许多，是一种超大型电子计算机，具有很强的计算和处理数据的能力。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现在有的超级计算机运算速度大多可以达到每秒多少次以上呢？A. 每秒1太次以上 B. 每秒1GB 以上 C. 每秒1兆以上。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那么刚才呢，嘉宾也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其实正确的答案是比这些还要再快一些哈，但是我们总得说有一个更接近吧。我给大家解释什么叫一太次哈，一太是太阳的太，这一太次是1万亿次以上，每秒到底能有多快呢？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最近第17届中国高性能计算机100强排行榜揭晓了，这次榜单中最亮眼的特点就是100%全部是国产的高性能计算系统，首次实现了全国产。而且北京时间11月12号发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中，中国以227台超算上榜的成绩位居总数的第一位呀。 超级计算机能够帮助我们人类做哪些工作？超级计算机和我们家里的个人计算机有哪些不同？中国的超级计算机水平在世界上是怎样的一个高度？为什么一台电脑的成败会被看作是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呢？城市文化范儿联合北京市科协科技频道为您带来计算机里的最强大脑，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计算机学会高性能计算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超算济南中心的主任张云泉。张秘书长，欢迎您。 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哎，那么您也是特别辛苦啊，昨天下午傍晚的时候咱们俩通电话，刚刚从济南坐高铁赶过来，专门为我们的节目 是咱们赶回来的、 感谢感谢。您这也是双城奔波哈，也经常又会在北京，然后又会在这个 北京和济南之间非常的 辛苦真的是高铁速度。那么说到这个超级计算机呢，对于我们很多的老百姓来说，大家会很好奇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超级计算机它超级在哪儿呢？ 超级计算机如果通俗讲就是速度超级快的计算机了啊。当然它就是说这种计算机呢是主要是设计来解决一些我们普通计算机无法求解的问题的计算机。所以或者说我们现在的普通计算机可以解决，但是比如说它需要花100年才能解决的这种计算机这种问题，那我们超级计算机可以用几分钟的时间就解决。 超级快能快到什么程度呢？ 能快到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曾经现在曾经最快的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它如果算一分钟的话，那全球72亿的人口，需要不停的算32年。 全球32亿人口自己就用手算32年，它一分钟就能算出来。 它一分钟算的那个能量，它你的全球的72亿人口需要算32年，不停的算。 哦，天哪！ 对，就这么一块的速度， 算这么快，那要算什么东西呢？所以我们就很好奇，这超级计算机它到底能起些什么作用？ 它主要是用来对这个物理世界进行建模，然后呢，把它转成一个方程。一个这种非线性方程，然后呢我们用这种算法去把它进行迭代求解。就是这样的话，这个我们能把这个过去我们可能用人根本解不出来的问题啊，能够用这个计算机的迭代求解来解出来。 这样因为您之前也说过，咱们国产的超算既要顶天也要立地。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说一下啊，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这种超级计算机能给我们算出了什么，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品质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呢？ 其实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天气预报。我每天的这个出行的这个天气预报都是用超级计算机来算的。 计算机算的，不是靠观察员肉眼观察吗？ 那个是可能是在最后这个进行最后做决策的时候是那个经验会起作用，但是前面是要用我们叫集合天气预报，要算在那个提前一天，要算几十种方案出来，然后进行预测，然后呢最后由这个预报员凭借经验来选择一种方案给大家进行预测。所以它必须在我们第二天之前算完，否则的话这个天气预报就没有价值了。 所以说它就需要比如算这个什么风力啊、风速啊、云量啊，什么 它需要采集我们的这个温度啊、湿度啊、现在这个云的情况啊，还有这个历史数据啊，然后去求解一个方程，然后这个问题方程求解出来以后，就会告诉我们那么明天啊几点到几点大概什么温度啊，什么风力啊，是下雨还是下雪还是怎么样，它会出这个结果。 天气预报， 对， 这是跟我们 最直接的。 还有哪些方面可能会用到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交通出行。现在我们有城市大脑。城市大脑就是采集这个我们的交通数据，然后呢提前去给这个进行预测啊，预测下一个地方什么时候会堵啊，我们应该怎么样这个去调节这个红绿灯。然后让那个 调节红绿灯， 对，让那个出行呢就更加的这个顺畅。比如最近咱那个百度公司就把那个海淀区的就红绿灯全部接管了，他要通过他的这个百度大脑，来帮着这个海淀区来解决这个交通出行的 这个用的问题，就是计算这个红绿灯它这个放行的这个最合理的时间。 对，就是这一个路上这些红绿灯什么时候是绿的，什么时候红的，这个去进行调节，优化它的这个出行的效率， 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就会坐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怎么这一路碰到一个红灯就全是红灯，很烦的。 对，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调节以后，让你这一路是全是绿灯， 可以达到吗？ 可以达到，这个问题可以达到， 就是通过计算能达到， 对，通过超级计算机。来对这个我们的交通数据进行处理之后，可以进行优化的。 还有哪些？哎，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资讯里头还跟大家说起过一个，就是北京要完善信用联合奖惩机制，说要这个2020年底之前建成覆盖全部常住人口的北京个人诚信分这个工程。 对， 就你到底有没有守信，把你这些信息都采集，这个是不是也是？ 这是一种大数据的问题。其实超级计算机现在也可以，也是主要处理大数据问题，就是采集每个人的这个消费数据、你的还款数据，然后呢，这个对你进行画像。啊，换完之后就你的信用这个分值就有了。 这个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说，这个有点小儿科了，是吧？ 小儿科，其实比较容易处理的问题，不是它最难的问题。 不是最难的， 对对。 处理最难的是什么呢？ 最难的就是求解这种物理方程，比如说这个要研究这个宇宙的模拟，模拟这个宇宙的大爆炸，研究这个核武器，研究核聚变，这都是比较难的问题，包括这个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到底是变暖还是变冷，这个是目前还超级挑战的问题。 这个还在计算当中，是吧？ 这个现在目前算的结果还不满意。所以全球都最大计算机都是在做的问题。 所以呢，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对于超级计算机有了一个概念上的了解哈。那么超级计算机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提升，它是怎么工作的？另外我们国家超级计算机现在是一个在全球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张秘书长来给我们介绍，好吧？好，城市文化范儿，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安心优享晚晴暖心，新华家园莲花池养老公寓，从专业护理到康复医疗，从营养膳食到文娱活动，为您提供全方位温馨照护服务。地址西三环莲花池西里8号，电话400-8729-119。 小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5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董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二，农历10月13，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受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总体上是晴转多云的，然后再转晴的天儿。云层以高云为主，扩散条件还是非常有利，能见度和大气透明度都很好，驾驶视线不错，风力也不大，适宜交通出行。只是早晚气温低，天气冷，外出请注意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0-1度。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城市文化范儿，计算机里的最强大脑。超级计算机是指能够执行一般个人电脑无法处理的大资料量与高速运算的电脑，它基本组成的组件与个人电脑的概念无太大差异，但规格与性能则强大许多，是一种超大型电子计算机，具有很强的计算和处理数据的能力，主要特点表现为高速度和大容量。现有的超级计算机运算速度大多都可以达到每秒1太次，也就是10000亿次以上。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今天的第二道题，超级计算机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是在纽约世界报上的一篇报道中，是一种由数百、数千甚至更多的处理器组成的，能计算普通个人电脑和服务器不能完成的大型复杂课题的计算机。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首次提到超级计算概念的这篇报道出现在哪一年吗？ A 1919年，B 1929年 ，C 1939年。 哎，那么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1太次，每秒1太次，每秒10000亿次以上，哈。 对， 张明 长一万亿次， 说现在的还能比这更快了。 我们超级计算机的这个速度门槛呢，它是不停的在提升的。 哦， 我们比较通俗的一句话就是叫10年1000倍。 嗯， 就10年它的速度可以增长1000倍。 10年1000倍 啊，所以说你这个万亿次啊，可能是10年以前的标准，那可能现在我们就是要1000万亿次， 1000万亿次， 我们叫一个 P。 一个屁了， 对屁 哦、 对，所以它的速度是不停地在提升的、 啊、 不是固定的， 真的是科技日新月异、 所以说这个词条可能需要修改了。 哦，好，我们又长见识了。 嗯，对。 来，第二道题呢，超级计算这个概念首先出现在哪一年？1919年、1929年还是1939年呢？各位朋友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 那么通过刚才呢我们嘉宾的介绍，我们对于超级计算机的概念有了一个了解，它在我们生活中有什么能够帮到我们的视力呢，我们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还有更多的你可能意想不到的哈。另外我们人类需要这么快的运算速度做什么呢？如此庞大的计算机我们该如何驱动它呢？继续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计算学会高性能计算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超算济南中心的主任张云泉，为我们介绍这位计算机里的最强大脑。张秘书长，其实对于这个超级计算这个概念我们就很好奇，他这个在是有，现在是专门有这个学科是吧？ 有这个学科，我们叫计算科学。 那您在大学里学的也是这个计算机？ 我在大学里是学的计算机但是我读了研究生之后呢又选修了计算数学然后呢我们工作了以后呢要和各行各业接触，我们为他们提供计算服务呢我们还要学习各个行业的知识所以说它是个交叉学科， 是个交叉的学科 对是个复合型人才。 那实际上就是最初您学的是这种软件的设计， 对软件算法。 我就想起啊，最近看的有一个笑话，就是那个很多学软件的人说我们是学软件，我们是学计算机，但是我们不是学修计算机。 对，我也经常遇到这个困惑。我在家里经常被要求修电脑，但我修的太差了，所以经常被骂。我说我们真的不是修电脑的，我们是研究原理的。 这是两件事哈。 是两件事，真的不要老让我们的这个计算机专家去修电脑，这个他不擅长，你还不如去海龙去什么市场上去找一个工程师，他们修的比我们好多了。 修电脑是修那个硬件，您是研究其中的软件的。 是，它的原理，研究原理的。 来接着说我们国家哈，我们说个题外话。那么我们国家超级计算机这几年在国际的这个超级计算机500强的榜单中多次夺冠，刚才也说到了哈，11月中旬刚刚发布的榜单里头更是占据了榜单中很大部分的一个排名。为什么各个国家都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研究这个超级计算机呢？ 其实呢，这个超级计算机呢，它是一种战略资源。说白了，主要是几大方向。第一是国家的这个核武器安全。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的核武库包括地下核试验都是需要超级计算机来模拟的。否则的话 它模拟啥呀？ 就是模拟核爆炸的过程。那为什么说咱们中国和包括美国都可以不进行地下核试验来研制核武器呢？就是因为我们超级计算机可以来用计算机来模拟，不需要去爆炸了，这样的话保护环境。所以这样的话是因为我们具备了这个能力。另外一个对，除了核武器之外呢还有一个是信息安全。那么前一段时间曝光的这个斯诺登事件就是代表这个问题，就是大量的情报处理情报获取这个大数据处理这一块对国家的情报安全、信息安全也是极为重要的。另外就是科学研究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呀，是吧我们的这个健康状况是怎么样的呀， 那霍金那些理论是不是需要通过这些计算机来 需要 验证 模拟去研究我们整个宇宙的这个研究宇宙的起源，我们的原理是什么这些东西都要，包括很多科学问题包括这个汽车的这个制造研究新的材料这些包括燃烧的这个模拟包括飞机的这个设计高铁的设计这都需要超级计算机来模拟 他们现在就能计算。 除了这三个传统的之外呢我们现在超级计算机呢还向更广的范围在扩展比如说这个随着大数据的云计算的这个出现还有人工智能出现，那他们都需要超级计算的这个能力我们马上就进入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叫算力经济时代。 什么 算力经济时代就是一个地方的这个计算能力这个和它的这个数字经济之间会有很强的耦合性就是你的计算能力越强，说明你未来在数字经济时代你就越有优势。 算力经济时代， 对，计算力， 计算力， 一个地方的计算力会越来越重要过去我们是看别的能力，比如说你的这个GDP 你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城市的这个容量人口数那未来可能会有个新的指标，会看一个地方的这个 计算力 先进性，就看你的计算力的那个能力。 所以就不能光是靠这个人光跟那儿干了，您那还得有这种高科技，科技就体现在这 方面，用计算机来帮我们做这你的竞争优势就更明显。 这得省多少人力 那省太多了。 说到计算机，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大家的反应就是现在您看，就我面前这些电脑哈，我们在家里头用的小一点的笔记本电脑或者各种台式电脑。 对。 但是这个超级计算机它既然这么能算，它是不是也特别大个啊？ 它现在的计算机都是比较大的，如果是超级计算机的话，它的机房会达到几百到上千平米另外里面会有很多的机柜就是有几十个上百个机柜 然后呢，它还有那个制冷设施， 嗯， 在旁边有很大的制冷的机房，制冷机房来对它进行降温， 嗯嗯， 因为它散的快了以后，它温度太高以后它会出问题，所以要进行水冷啊或者空气制冷， 嗯嗯， 然后它有很大的互联网络系统， 嗯， 要把这计算机连起来，让他们交换信息， 嗯， 而且速度好像特别快， 嗯 啊，比我们一般的网络要快很多。啊， 它要很大的一个地方， 很大的一个机房 啊， 很大的机房。 哎，所以我就知道，最近不是一直在说咱们国家在这个贵州嘛，嗯， 对， 就是搞这个云上计划是吧？ 啊，对对对，云上贵州， 云上贵州， 对 对, 对, 对， 它那个地方好像就是有很多的这种 超级计算机在那里，啊，它是因为那个地方它比较空气天气比较冷，比较凉，叫爽爽的贵州嘛， 啊对， 它对制冷是有好处的。啊，它的温度是， 哦，是因为这个吗？ 啊，对对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哦， 啊，因为我们现在所以很多大型的机房和数据中心都会放在咱们国家比较边远的地方， 哦， 啊，比如内蒙古，啊，比如东北， 嗯， 啊，比如这个新疆， 嗯， 比如这个贵州，就是这些地方的温度会比较，嗯，常年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温度， 就你不用老去吹它让它降温了， 对，因为它我们要保持的温度在20度左右， 嗯， 它才能正常的这个工作，否则的话就跟人一样它就发烧了，它就这都不正常了啊，所以要把它降，把温度给一定要给它降到25、26度左右。 哎，我看到还有一个说法，嗯，就是那边的水电的价格比较便宜，因为它就耗电量比较大。 这个电价现在是个大问题， 哦，啊， 我们现在超级计算机的一个功耗啊是个特别重要的成本， 嗯嗯， 啊，其实它的基本成本就是电的价格， 嗯 啊，电的价越便宜，我的这个计算的这个成本越低， 嗯 啊，对我这个老百姓来说，对于这个科学家来说，他掏的钱越少， 嗯嗯， 那对我们是有利的， 哦， 嗯，所以电价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这个超级计算机在建在什么地方也都很有讲究， 嗯，很有讲究的， 哎， 对， 那么刚才呢您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超级计算机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这个应用哈， 对对， 那么其中有一个应用呢其实您还没有讲过，要跟我们说一下， 嗯， 就是对于这个疾病的这个计算，因为之前两年我们听说过，就是这个美国的一个演员安吉丽娜朱莉， 对， 她就是当时预测自己家族因为有这个乳腺癌的历史，他认为自己也可能会得，所以他就把自己的乳腺做 了 切除。 对， 那么他怎么就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在还没有得病的时候切呢？就是因为他曾经用超级计算机来预测自己可能会罹患这个疾病，是吧？ 对对，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叫基因测序。 嗯 啊，我们人类历史上我们曾经有一个大家可能知道的一个工程，叫人类基因组工程。 嗯嗯， 这是一个国际大科学工程，中国呢参加了其中1%的测序。啊，那这个工程呢，其实当时就是要测出一个人的这个基因测序的顺序来。 嗯， 那当时大概花了10多年，用了几亿美金的这个经费。 才测了一个人， 才测了一个人。 那地球上这么多人都测一遍，嗯，那就了不得了。 对啊，所以说，如果是按这个速度的话，我们超级计算机如果速度不10年1000倍的话， 嗯， 那我们这个人是不太可能给每个老百姓测的。但现在呢，我们随着计算机速度的快速发展， 嗯， 我们现在的价格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吗？ 啊， 嗯，我们为一个人测一个比较粗的这个基因测序的话，大概也就需要999块钱，不到1000块钱。啊，就可以为一个老百姓测基因测序， 这个代价就让我很惊讶，啊， 对，就是10年1000倍的速度就带来这个效果， 哦， 越来越便宜，所以未来我们每个老百姓你去医院的话你都可以这个在一个比较接受价格内， 嗯， 对自己的基因进行一个测序。 哎，他这个是怎么个测法呢？ 他是这样，他给你提取你的这个基因之后呢， 嗯， 他把它打碎。 他是提取基因是提取什么血还是唾液？ 唾液， 唾液 或者血液，唾液就可以了。你只要有个唾液放在一个盒子里， 嗯嗯， 那个他会去进行培养。把你的这 DNA 进行扩增， 嗯， 扩增之后呢，用测序仪， 嗯， 啊，把你的这些碎片给你测出来，测出来以后呢，就用这个超级计算机， 嗯， 对你的这些碎片进行排序， 嗯， 啊，去解读，啊，就把你的这个基因的这个情况进行和已知的这个情况进行对比， 嗯， 啊，排出来之后呢，就大概知道你的和别人的差异， 嗯，就你有可能会得什么病， 就是然后去和一些已知的这个致病位点，这个致病点进行匹配。如果你匹配的上的话，就有可能很大程度上你可能会得那种病。那安吉丽娜朱莉就是因为测完序之后呢，发现她携带一种叫这个乳腺癌基因叫 BRCA1， 啊，就 BRCA1， 就这种如果携带这种基因的话，那很有可能从80%程度以上，可能在40-50岁之后会爆发这个乳腺癌。 嗯， 而且她的母亲和她的姨妈都已经死于这个疾病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她遗传角度来看，她是90%以上，如果她不进行这个控制的话。在50岁左右会出现乳腺癌，啊，所以他就在这个预测之下，啊，基于他的家族史， 嗯， 啊，那医生就建议他啊切除乳腺癌， 先切 乳腺，切除乳腺， 嗯， 那他的这个发病概率就降到了5%以下。 哦， 哎，对， 是，如果是80-90%的发病概率的话， 那个， 那确实是值得来做这样的一个大的手术了， 对，对。对 啊、哦，所以说现在因为超级计算机它的这个不断的飞速的发展、嗯、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超算来预测自己未来 的，是我们以后的老百姓，我估计这个价格还会继续降 啊、 哦，那可能会进到我们的基本医保里去，就是您一个老百姓每天以后进到医院里去，那每个人都会测一下啊，就这个医生就有可能会为你大概预测一下你的这个身体的某个方面是不是容易生病，那你可以就做好重点的预防。 这得有赖于张秘书长您和您的同事所做的努力， 我们都在努力。对， 哇，太棒了 啊、 嗯！ 是。 还有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我们每天在节目里也会给大家介绍天气预报哈。 对、嗯， 天气预报也是通过这个超级计算机对大数据进行计算来研判。那现在最长可以预测多长时间的天气了？ 大概半个月左右。 半个月。 对，叫那个是中期中期预报了。 嗯嗯。 哎。 哦。 短期预报是就当天的嘛，就是第二天的。 嗯嗯。 啊，中期预报是这个一周左右。 嗯。 啊，长期预报可能是下个月或者是几个月之后的。 嗯。 啊，但是它那个随着这个时间越长嘛，它的精度会下降。 嗯。 啊、但是越近的话，精度越高。 越近精度越高的、 啊、所以我们可能体会到我们其实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天气预报是越来越准确了， 对对对、 啊、 是有这样的体会， 因为它的速度越来越快，它的这个精度越来越高 啊、 哦、啊，对， 还有现在我们每天的节目里也会给大家播的空气质量播报，其实也都是根据这个 这个东西也是可以预测的， 也是预测 啊，也可以提前预测， 嗯， 对， 现在是信息时代，高速网络、嗯、还有什么固定的电话、手机、电视，恐怕我们每天都离不开了哈。 对， 所以说这个超算的终端背后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脉络。 对对， 就我们每天现在平时接受这些信息，很多都我们都知道是通过比如说什么基站啦，什么微波通讯啦，电话线缆等等等等， 对， 这些跟超级计算机有关系吗？ 其实这些所有的我们平常手机用的这些东西，比如你的搜索呀， 嗯 啊，这些这个各种的信息的推送啊，包括现在的今日头条啊、这些东西啊， 嗯， 那个智能的算法推送那个新闻，那背后都是有强大的这个数据机房来数据中心机房来支撑的， 嗯 啊，它需要强大的这个数据处理能力，然后才能在你这个能够忍受的时间范围内， 嗯， 把你需要的信息推送给你，那就当然也需要大量的网络配合。 我都有时候都觉得他们太智能，我都忍受不了了。就是尤其是你在一个网站上，比如说我经常会看一下哈，比如说有这个我看了某一个方面的内容哈，比如说我看了这个育儿方面的，然后他就不停的给你推送育儿的信息。你看了房产之后，你再打开这个，它就全是房产信息。 因为它是这样，它这个现在这个网站啊， 嗯， 包括它会记录你的这个喜好， 嗯， 然后对你进行画像， 嗯， 啊，它把你会一旦把你画像成某个喜好之后呢，它就会不停的推送你喜欢的东西， 嗯 啊，这样搞得你这个也有时候 也很烦躁， 也有点烦躁啊。但是因为他这个算法可能还不够太聪明，啊、 对，因为那天我听我们同事说、 嗯， 就是他看某一个网站哈， 对， 他可能那两天就是电脑上有点问题，然后他就老看其中的关于这个，比如说 Word 文档怎么用 ，Excel 怎么用， 对， 然后那网站就不停的给他推送，我们同事都快烦死了。 这个说明他的算法比较差啊，不是太聪明。 我们同事说我就偶尔看一下， 那个算法比较固执，认准你了以后就不停的给你送这个东西。这有点让人受不了， 是吧？所以这个算法在不断的变聪明，你们也其实在做这种改善， 要在研究新的算法，更加这个去更加精准的刻画一个人的喜好和需求。 还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之前说这个张学友在各地开演唱会，可以说是屡获奇功啊。 对对，每次都抓一两三个人。 对呀、啊，太神奇了！就是现在演唱会入场都需要做人脸识别吗？ 对，是。 是吗？ 他是因为这个有了这个效果之后呢，公安部门呢、就特别关注这个演唱会， 是吧？ 所以会特意带这种人脸识别设备去 那边 去抓那个逃犯， 然后就在那个张学友的演唱会上，每一场都能抓一两个逃犯。 嗯、对对对对，是， 简直是 因为现在的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很精准了。啊，所以我们每天说实话，在公众场合，你的这个，你的这个视频啊，包括你的这个图像、啊，都会被采集。 嗯， 所以各位在公共场合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啊。 是，真的是你不要有这个瑕疵、啊。 对对对对，因为真的是现在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识别的这个速度越来越快。 说现在通过人脸识别技术，6分钟就能够抓到网上的在逃人员，是吧？只要你的信息被输入网上，就很快能被识别。 对 对, 对。 他这个人脸识别是怎么个识别法呢？ 就是要对这个要先进行训练。 嗯 啊，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人脸这个数据库 啊，训练计算机 嘛，把中国人的这个头像 啊， 让他进行训练。他训练完之后呢，他就能够识别中国人的这个头像之后呢， 嗯 啊，如果我们再给他一个我们的搜寻的目标， 嗯， 他就会根据这个目标去找那个真的人。 哦， 就一个给你个照片， 嗯， 他就给你这个照片，他因为他了解中国人这个特征之后呢， 嗯 他就拿这个具体某个人的这个特征，他就可以预测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就是说，那你一旦出现之后，他两个如果匹配了之后， 嗯， 比如匹配率是90%以上， 嗯， 那可能会有若干个嫌疑人， 然后再拿这几个人再精准的这个识别之后，确认这个最后的嫌疑犯。 这叫天网计划是吧？ 对，天网计划，对、 啊、 对。 那其实您看，像在演唱会入场这样子的一些地方， 嗯， 其实你要说它这个也不像我们拍照片有那么高的识别精度啊，现在就是没有那么高识别精度也能很快就看出来， 没有特别高的精度也可以，哪怕你的侧脸。 嗯， 都有可能把你发 现，就等于你从这口过去，他拍一张你的照片就能 认出来了。甚至现在更绝的是什么呢？我可以不看你的脸、 嗯、啊， 我从你的走路的这个姿态，我就可以把你识别出来，叫步态识别。我们看那个《碟中谍》里面有一个这种情况， 哎，对对对， 是不是？ 有有有， 他是他经过一个通道，他走路、 嗯， 然后看他的步态，然后识别这个人。 嗯， 所以他为了过去，不得不改去改数据库， 嗯， 否则过不去。 哦，这个步态是没有办法改的哈， 没法改，不好改， 哦、 对。 张学友马上要在北京开演唱会了、嗯、 对，我听说了，我朋友也在说要不要去听一下 啊， 但是我们也比较紧张，万一被识别出来怎么办？ 您是好人呀。 对啊，万一被误抓怎么办？ 不会啊，您也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这是 对对 对, 对，所以还是要提高精度继续的啊。 是是是是是、 嗯、 那以前有很多这个影视作品里，您刚才也谈到了，它都可以通过这个超级计算来预测这个犯罪的情节。 对， 那么既然这刚才说了天气能预测，这什么这个能预测、 嗯、 那能预测，那这个犯罪是不是也像影视作品一样？ 犯罪 预 测实际上是个大数据问题， 嗯 啊，它不是个科学计算问题，它主要是要对这个城市的这个历史犯罪情况进行建模， 嗯嗯 啊，就采集这个城市的历史犯罪大数据， 嗯， 然后呢，根据这个时间，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啊，根据这个人群情况， 嗯， 啊，然后预测在有某个地区，在某个时间段，最有可能发生哪一类的这个犯罪， 嗯， 你比如说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女同志穿的会比较是吧，性感一点，暴露一点啊，嗯、那在某些街区啊、灯光比较暗的地方，那就有可能发生这种犯罪， 嗯， 那警察可以提前去布点，就在那里加强警力， 哦， 啊，这个减少这种犯罪的发生， 哦，这个、 啊、这个东西呢，在美国纽约还有一些大城市已经在采用了， 嗯、 这个可以提前预防犯罪。啊，会极大的降低犯罪的这个严重程度。 真的是、 哎、 我现在通过您的介绍能了解，这个超级计算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起到很多的作用。 对, 对， 其实刚才还您说到了有一个作用，就是在这个军事方面。 对， 其实在很多国外大片的里头，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超级计算机它发挥这个功效的这个剧情。 对， 比如说什么密码破译啊，情报分析啊等等。 对， 那么在真实的这种对抗当中，超级计算真的能发挥这么大作用吧？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这个超级计算机的诞生的过程啊。其实超级计算机诞生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情报破译。 嗯， 我们知道在二战当中呢，这个英国啊，这个当时为了破解德国的这个以尼格玛这个情报机器啊、 嗯， 这个发报机啊，他们专门就研发了这种超级计算机。 嗯， 啊，这在这个庄园里面，我们这个计算机的这个鼻祖啊，叫图灵，图灵当时就是其中一个科学家。他是研制了这种计算机，他就能够成功的破解了这个德国的情报系统、 oh. 啊，所以二战之所以能赢呢，其实很大情况是因为他的情报被破译了。 嗯、 所以说其实英国呢就可以提前知道，德国的这个情报部署，还要提前去进行这个兵力的这个调配，啊，而且为了防止德国这个发现自己被这个情报被识别呢，还刻意的这个让一些情报就不发挥作用， 嗯， 啊，来隐瞒这个情况。所以使得这个二战呢可以提前结束， 嗯， 减少了伤亡，啊，这是它的这个历史的诞生当中就发生了很大的作用。那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这个超级计算机在情报收集和军事情报收集这个分析当中呢， 嗯， 它的作用越来越大，啊，这个其实现在这个打战这个现代战争呢，其实主要就是情报战， 嗯， 啊，就是这个这方面的战争是提前就开始进行了，啊， 嗯， 所以说这个作用也越来越大。 嗯， 哎， 所以说像我们看的以前的一些这种谍战片，什么《风声》啊之类的， 对， 你现在就根据那个哈，人算， 对， 那个速度就太慢了。 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挺惨的，就是我们的如果没有超级计算机帮忙的话，我们为了搞到对方的情报或者破译对方情报，就需要人去潜入对方去找这个密码本啊什么的， 啊， 这个就很麻烦， 这个风险非常大。 如果我们有了超级计算机，我们就不需要去找密码本，我们就直接去用我们的速度来把它破解掉， 嗯， 去猜出它的那个密码。啊，这样就不需要这个谍报人员潜到对方那里去那么危险去做， 这个安全多了， 对，安全多了，对 对, 对。 所以这个科技的发展真是提供了很多这种神奇的办法， 就计算机可以替代我们人去做很多危险的工作， 真的特别棒。 对。 那么刚才我们都是聊了很多超级计算机在我们的这个整个工作、生活等等很多很多的方面起的作用哈。 对。 那么刚才呢也说到了超级计算机呢， 它这个体积跟我们的家用电脑那也不是一个等级的了。 对。 那么还有什么硬件跟我们家用电脑不一样？比如说硬盘，我们现在计算机的这个硬盘大概就一个巴掌大的一块东西。 对。 那超级计算机它要算那么多东西，那么大的储存量。 对。 那它这个到底什么级别呢？ 也是比我们的这个普通的家用电脑要多1000到上万倍。大概比如说这个我们的现在的普通的电脑一般大概硬盘可以到一个 TB 吧，是吧？现在一般几个 TB 也可能了啊。 是。 那我们的未来的超级计算机它的这个存储量可以到1000个 PB。 嗯。 1000个 PB 就是什么呢？就是大概是10的18次方。是的，18次方，是有10后面18个0的这个存储量。 那它这硬盘得多大一个东西啊？ 这个硬盘它不是一个硬盘，它是也是有大量的硬盘组成的，就是在它有专门有个叫我们叫盘阵， 嗯， 就是用 盘阵， 对，叫盘阵。 大家从这个词儿就能听着阵列哈， 对，阵列 排那种， 对，它专门有很多的机柜。有很多的这个机架去放这个它的这个硬盘，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服务器里面呢，这个存储服务器里面专门有这个机架里面，它有很多的这个硬盘密密麻麻的排列在一块儿， 嗯， 它就成为一个叫盘阵的一个系统，那这个大概有上万块或者是上几十万块， 嗯， 那然后通过这个盘阵的控制器呢来进行这个读入读出， 嗯， 这个速度会比一般的这个咱们各电脑要快很多， 嗯，咱们来再说一下咱们国家目前这个我们国家的超级计算机的这个发展情况嘛。 对。 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第17届中国高性能计算机100强排行榜揭晓。 对。 这是我们中国的哈，现在是百分之百。 这个排行榜就是我做的。 您做的。 从2002年我博士毕业以后开始做这个排行榜。 哇。 一直到现在。 越做越骄傲觉得。 是。 100%全部国产高性能计算机。 对，也是第一次实现。 是吗？ 我们在历史上最早的时候都是国外的机器。就是大概像惠普的机器啊 ,IBM 的都是占到70%以上。 嗯。 那当时到了2008年奥运会之后， 嗯。 这个咱们中国的超级计算机的这个研制水平就上来之后呢， 嗯，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曙光、联想和浪潮啊， 嗯， 还有这个华为啊，这些品牌的机器，国产品牌的机器越来越多了。 嗯， 直到今年就实现全国产了。 哦，今年是第一次全国产。 对对对，第一次全国产。 哦， 去年还有一台，去年有一台惠普的，今年就没有了。 哦，全是咱们自己做的。 对，就是这种最快的100台机器里面。 最快的。 对，中国最快的 全国100台。 对。 哦。 对。 然后刚才还看到，就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里头，中国有227台。 对。 这都已经都快接近一半了。 是，这个也是一个历史的大变化。其实在这个 Top 500的历史上，它也有接近30年的历史了。 嗯。 那么美国一直是第一大国。 是。 它一直在这个 Top 500里面占据一半以上的这个数量。 嗯。 这个从没有改变过。但是在这个最近2-3年里面， 嗯， 随着中国的超级计算机研发能力和市场化能力的这个崛起呢，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数量也是突飞猛进。我们可以叫什么叫快速发展。 嗯， 我们是从几乎2002年之前，我们中国没有机器上榜，那到之后呢，我们是快速的上升，就绝地而起吧。 嗯， 基本上就是在前年就超过美国了。那时候超的时候，我们可能差一两台。 嗯， 现在这个距离已经到了70-80台了。就是我们有227台，美国只有140来台。 哦，刚超的时候只比人家多一两台， 多一台或两台， 哦， 然后是交错啊， 哦， 然后现在是把它给拉开了。 哦， 对， 所以咱们国家的这个超级计算机，你这种核心部件你都不能依靠别人哈。 这个核心部件在尤其是高端这个超算的这个核心部件，我们中国人已经自己设计自己来做了。 嗯， 这个是已经没问题的。 这个是其实也是信息安全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信息安全、国家安全都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啊。 那而且表明我们国家的这个超算制造商的制造能力， 嗯， 越来越强了。 嗯， 甚至呢，现在也开始实现出口了。你像欧洲的很多超算， 嗯， 包括这个其他一些州的这个超算，都是中国人制造的， 嗯， 然后再出口到国外去。 哎，这个超算的它的这种机器跟我们平常家用的不一样哈。 它不一样，它是服务器级的。 哦。 它的这个对可靠性的要求啊，对这个能力的要求都比家用的电脑要高很多数量级。 所以咱们家用不了那么高级的。 没必要，那个价格有点贵。 哦， 我们用便宜的就可以了。 没错。 对。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对于超算到底能干什么，为我们生活提供了哪些服务，以及超算到底和我们个人电脑有什么区别，其实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啊。 对。对。 那么这个现在呢，刚才其实也提到一点，就云计算的到来对于超算应该说现在也是有挑战的哈。 对。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挑战，一会儿我们来接着说好吧。 好。 那么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给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预计未来三天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擦洗车辆。 城市文化范儿，计算机里的最强大脑。超级计算这个词是在1929年纽约世界报的一篇关于 IBM 为哥伦比亚大学建造大型报表机的报道中首次出现。这是一种由数百数千甚至更多的处理器组成的，能计算普通个人电脑和服务器不能完成的大型复杂课题的计算机。如果把普通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比作成成人走路速度，那么超级计算机就达到了火箭的速度。在这样的运算速度前提下，人们可以直接通过数值模拟来预测和解释以前无法实验的自然现象。所以今天这道题答案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始于1993年，由国际组织编制，每半年发布一次，是给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排座次的知名榜单。北京时间11月12号，每半年发布一次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在美国达拉斯发布新一期的排名。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哪个国家上榜计算机总数名列第一呢？ A. 美国， B. 以色列， C. 中国。 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1929年提出来的。像这个明飞晶啊、田根啊这些朋友，还有小飞侠 CC 都答对了，恭喜你们。那么第三题呢，就是11月12号发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中，哪个国家上榜计算机总数名列第一，美国、以色列还是中国呢？这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朋友们还记得吗？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计算机学会高性能计算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超算济南中心的主任张云泉，为我们介绍计算机里的最强大脑——超级计算机。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超级计算机呢，它是比我们一般的这个家用电脑会大很多，速度也会快很多，这个硬件啊、也不一样哈。 对。 那么我们平常使用的电脑呢，刚才说硬件不一样，那么软件呢，我们平常现在用的系统，大家最多的操作系统 Windows， 还有这个 Linux 是吧？还有这个 OXX， 对， 还有这个这几种是我们家用的平常最多用的。那么超级计算机它是也是用这几种操作系统吗？还是它自成系统？ 超级计算机主要是基于 Linux 操作系统。它是很多开源软件。所以说因为 Linux 的这个可靠性呢比一般的要高一些。 但是开源软件不是一向被认为会容易比如说受病毒感染之类的。 因为 Linux 的病毒相对少很多。 少很多。 它比 Windows 要少很多。另外呢，它的这个上面的这个软件呢是大家共享的比较多。所以我们超级计算机这个界别呢，在科学计算领域呢很多软件是共享的。大家是开源的，互相来共同研发， 是这样才能更快的发展。 对，因为它解决的是人类面临的很多共同的问题。 那全世界的基本都用这个吗？系统还是也有不一样？ 以这个 Linux 为主流。其实微软公司也曾经想进入个超级计算领域，用 Windows 来做超级计算机，也曾经做过，比如咱们国家的那个星云超级计算机，就曙光的。但是呢，其实他们后来呢，因为这个还是确实是不太擅长做超级计算机，所以他就这个市场他就没有进入。当然后来微软的这个云计算还是比较厉害的。 对， 他是比较擅长的。 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哈。 对， 这个说到是硬件，我们再来说一说，一般我们比如说要考一个什么数据啊，你要搜索什么，你不是得拿软这个叫什么 U 盘拷进去啊，或者大一点的拿硬盘拷进去。 对，移动硬盘。对 对，那这你刚才说了，超级计算机要计算的数据量极大，那它怎么拷进去呢？ 我们超级计算机这个在过去呢，其实主要是用那个磁带系统。它的这个存储系统会分几个级别，就有这个叫在线数据，就热数据，那要放在这个内存里面，这个速度最快。那如果说这个第二道数据呢，就是如果不常用的数据呢，就会放在硬盘里面。那如果是更长期的不用的数据，我们叫冷数据，那就需要放在光盘或者放在磁带里面去。所以说它的存储系统分三级。所以说这个一逐级的这个往下越来越这个容量越大。 但速度越来越慢、 哦、 啊，但是价格越来越便宜。 磁带、啊、是我们像听录音机那种磁带、 对，类似的东西啊、也是一种顺序的读取嘛，就是它转来旋转啊、 哦、 啊，类似于听那个咱们的这个过去的磁带盒类似的东西。 哎、啊，那我们平常自己用电脑的时候，经常很烦的就是什么会重死机啊，所以要重启啊。我今天早上还把我们那个、外头那个写字的电脑重启了一下，然后还有病毒啊等等。超级计算机有这麻烦吗？ 超级计算机其实你想，它的这个硬件的数量更多， 嗯 啊，它有上千个、上万个这个处理器， 嗯 啊，几十万的这个部件，他们任何一个部件发生错误的话，都会影响整个机器的运转， 嗯 啊，所以超级计算机的可靠性问题，也是一个越来越挑战的问题，啊，未来的超级计算机，比如说，它大概每隔1-2个小时就会报错。而是你想不到，就是比如说咱们 TOP500 啊，这个测林派克啊，就是、测这个性能测试，那现在的超级计算机想完成一次成功的林派克测试的话，它大概需要算3-5次才能算成，就是你这次算你可能就不一定能成功，就可能中间就报错了，你就得重新，也是一样，也是重新要启动啊，重新要把这个程序再放上去，当然它可能不需要重新启动整个系统，它只要把那个软件杀掉就可以了， 嗯 啊，然后再重新把它再放上去，然后下一次再期待，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还开玩笑说，我们需要这个求这个保佑啊什么的啊，这个保佑这一次能成功。就说在这个量大了之后呢，这个可靠性啊，已经是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的 啊 所以说如何提高可靠性问题，也是我们超级计算机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哦，这实际上是这个也需要科技进一步发展， 对，需要进一步发展，需要我们去研究啊，这个预测怎么预测故障，另外故障出现之后，我们如何迁移，把它迁移掉， 嗯 啊，迁移故障如何重新更快的启动。啊，这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那么大一机器启动一次得多长时间啊？ 有时候需要1-2个小时呢。有时候可能，我们开玩笑，比如说你这个可靠性不高的话， 嗯， 你可能刚启动完，又算又报错了，所以你刚才就又再重启动，那这个事儿就没法算了、 哦、 啊。所以说一定要保证硬件的这个器件的工艺啊， 嗯， 软件的这个设计啊，减少 bug 呀、啊，然后呢，保证整个系统能够比较稳定的运行。 那它会中毒吗？ 病毒比较少。这个超级计算机里的病毒比较少， 嗯 啊，一般的这个它的安全措施会比较高， 哦、 啊，一般用这个为超级计算机编病毒，它的这个收益和回报并不高，所以大家可能也不愿意去弄那么多。当然现在这个有这个区块链技术之后呢，可能有的人愿意这个用更多的这个计算能力了。 那么刚才呢还说到了一个这个云哈，这两年云这个概念特别的火，我们平时很多朋友也会把数据存在云上，这样可以 云盘 里头把你的什么照片啊或者工作的文件啊存在里头，这样你上班的时候调出来用，回家你要想接着看一下要用什么就再调一下，就不用随身带着这个 U 盘，有时候 U 盘经常插来插去就插坏掉了，或者是中了什么毒之类的哈。 对， 那现在也有一种叫云分布计算的东西，它就相当于把一个大数据众包出去，由无数台个人电脑去共同运算。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最有名的就是索尼的这个 PS3 游戏主机，当年推出过一个利用这个 PS3 游戏机的处理能力来模拟蛋白质折叠，最终帮助研究人员研究阿尔茨海默氏症和癌症等疾病的一个大型的计算任务。 对， 它等于就是我们好像还有同事参与过这个项目，就是他把这个分出去，你在家里头你帮他用你的计算机帮他计算，是吧， 利用空闲时间，利用你的屏保 啊、然后现在有很多很有趣的项目，比如说搜索地外文明，预测极端天气等等等等，这种大家可以参与进来的大数据量的这个计算， 对， 这叫云计算。 这个其实应该不叫云计算，我们现在叫志愿者计算， 志愿者 叫 volunteer computing， 嗯， 就是你自愿贡献出你的计算力， 嗯， 来解决全球整个人类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 嗯 啊，这它适合于什么呢，就是这个问题呢可以切得很碎， 嗯， 这个可以分解成很多小问题啊，然后你算完之后呢你再送回去把结果， 嗯， 然后它有一个大的服务器呢来进行拼装，就对、 哦、 对最后结果进行拼装， 嗯， 来确认你的这个结果是不是有效， 嗯， 是不是比如说找外星生命， 嗯， 那是不是找到了，是吧、嗯、我们从那个 你计算其中的这一小块， 对， 这一米的范围内， 对，你算完之后你把这结果送回去， 哦， 它有一个大的一个服务，一个超级计算机来最后呢对结果进行整合， 哦， 来确认你的这个结果对它的这个贡献是什么， 嗯 啊，它能不能找到地外生命啊，能不能找到这个治病的这个点呀、啊、 嗯 啊，这个我们叫志愿者计算， 那 它是最早期的一个云计算的一个早期的雏形， 这是早期雏形。那么现在云计算已经发展成什么样了？ 现 在云计算这个那这个能力就越来越强了。它不单解决这种特别分布式的问题，它也可以解决我们超级计算机原来解决的一些问题。 嗯。 啊，这个它的这个其实呢，云计算我们早期呢和超算之间其实是有点互斥的，因为我们超级计算机追求最快的速度，那云计算追求吞吐量啊，两者有点矛盾。但是呢， 吞吐量什么意思啊？ 吞吐量就是说我在每个每秒里面我算更多的作业， 嗯， 我能够处理更多的这个事情， 嗯， 啊，这个量越大越好。这样我能够为更多的人服务， 嗯， 啊，那么那个云计算呢，它的好处是，它可以按需来为用户提供这个计算的服务， 嗯， 啊，价格更便宜，而且访问更容易，你在手机上呀，你在家里都可以用，就像咱们的云盘一样，或者是，现在有很多公司也在提供这种服务， 嗯， 那它对我们超级计算机来说是个很好的补充。啊，因为我们超级计算机太贵了，有时候这个它只适合于去检测大型的问题。 那您跟我们说云计算现在能算什么呀？ 现在云计算其实也可以解决很多的这个我们平常比如说这个基因测序的问题啊， 嗯， 比如说这个交通的这个交通的这个预测问题啊， 就这种 还有一些小的这种我们个人的一些计算需求也可以解决。 嗯， 对。 啊，它的就是那它计算速度没有超级计算机 快啊，计算速度可能比我们超级计算机要低一两个数量级。 嗯 啊，但是呢，它其实现在有的这个云计算系统呢，它也可以提供这种类似于超级计算机的这种服务。 嗯 啊，它也可以做大型问题。 嗯， 就这两个者之间在交叉融合， 嗯， 啊，相互之间在互相融合，互相在借鉴对方的这个优势。 那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方法可以用到这些超算的资源吗？ 普通老百姓一般的话，说实话，大部分人是用不到这么快的速度的。 嗯。 啊，如果你想用的话，那也可以联系我们超算中心。 嗯。 啊，我们有服务电话，我们可以为你开账号，你可以试用一下。 不是， 现在 用了来干嘛呢？ 你可以去比如说你孩子有个什么问题啊，或者有个什么数学问题啊，可以写成算法来用我们的超级计算机来给你算一算，看看 嗖的一下就算出来了， 看看在自己的家个人电脑里面和我们超级计算机电的那个服务器里面那个速度到底有多大差别，可以体验一下这个速度的感觉。 但是对一些企业来说，可能人家还是有用。 对，对于中小企业，其实那个云计算特别合适。 哦。 因为中小企业它其实对那个速度追求没有那么绝对， 嗯， 啊，它对价格很敏感。 嗯。 那它如果去租用云计算的这个平台的话，会更适合它的发展。哎， 现在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是哪儿的？ 现在是已经变成美国的了。 美国原来 是 我们中国的，是吧？ 原来是我们的太湖之光，神威太湖之光。 嗯， 在今年六月份，在德国的超算 Top 5排行榜呢， 嗯， 美国的 Summit 这个系统呢是已经把这个第一的位置又拿回去了。 它能有多快呢？ 嗯，它大概和我们太湖之光差不太多， 嗯， 它比它多个几十个 P 吧。 哦， 我们叫 Petaflops 啊， 嗯， 就是几十千万亿次啊，比如它的峰值可能到200 P。 咱们的太湖之光也拿了好几次第一，是吧？ 太湖之光拿了4次世界第一，连续拿了4次，2年。 嗯， 哎， 所以在这个领域也是大家你追我赶。 我们中国一共拿了11次世界冠军了。 哇！ 啊，而且是连续10次，5年，占据了 Top 500的第一名的位置，啊，所以这个还是很厉害的。 刚才我们一直介绍，您的身份是国家超算济南中心的主任。那我们中国的这个超级计算有几个中心呢？ 我们国家一共有6个。 有6个 科技部给他颁的牌儿， 哦， 就是这个，比如天津， 嗯 嗯，济南， 嗯， 深圳、长沙、广州， 嗯， 还有无锡。 哦， 哎， 那大家是也各自有分工是吗？ 他是主要是为当地服务， 哦， 就是为本省， 嗯， 立足本省， 嗯， 然后呢辐射全国， 哦， 服务世界，这是我们的目标。 最后给我们畅想一下，当这个超级计算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时候，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 其实肯定是未来生活会更美好，是吧？ 嗯， 这个一个是超级计算机，可以帮助我们取得更多的科学发现， 嗯， 啊，我们很多未解的难题啊都会逐一的被破解， 嗯， 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为我们的健康服务， 嗯， 我们可以更健康长寿， 嗯， 啊，这个通过精准医疗啊，经过基因测序， 嗯， 啊，可以为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进行管理，啊，提前预测你的疾病， 嗯， 啊，提前这个造出适合你的个性化药物来。啊，让你的这个健康更得以保障。 嗯， 啊，你可以就是，可以可能活得都不耐烦了，到时候。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好希望有这一天早点到来，啊， 叫健康的长寿啊，也不是， 啊， 不能说是生了病长寿，要健康的长寿啊。 对对对，是是 啊，还有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这个交通出行啊， 嗯， 可能就没那么拥堵了。你可以预定你的交通路线啊，比如说我出行之前， 嗯， 我提前就通过超算的服务呢，我预定我说我要去哪儿，我要希望多长时间过去，那他提前就会帮你去调度这个红绿灯。 现在自动驾驶是不是也用这个？ 对，包括我们的无人驾驶。将来可能这个我们很多这个朋友就不需要这个去自己开车了， 嗯， 你可以在车上就享受这个生活，比如这个可以办公， 嗯， 你可以这个唱歌是吧，你可以打牌是吧，你可以玩是吧，就不需要去开车了啊， 嗯， 这个都会出现啊， 嗯， 所以能给我们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带来很大的变化、啊、 对对 嗯，通过今天节目呢，我们对于超级计算机这个庞然大物也是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那也希望通过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我们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可以真的成为最强大脑，现在已经是了哈， 现在正在往这方面迈进 也帮助我们去实现更多的梦想。再一次感谢张云泉张秘书长专门从济南赶来， 很高兴，很高兴， 谢谢您。 好，谢谢。 同时也感谢您和您的同事们所做的辛苦的工作。 谢谢大家。 嗯， 希望大家多支持超级计算。 好，谢谢。 谢谢，谢谢。 好，朋友们，我们最后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三题的答案。 城市文化范儿，计算机里的最强大脑。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始于1993年，由国际组织编制，每半年发布一次，是给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排座次的知名榜单。北京时间11月12号，每半年发布一次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在美国达拉斯发布新一期的排名。中国以227台超算上榜的成绩位居总数第一，比上期增加了21台。榜单还显示，中国企业在全球十大超算制造商中占据了前三名，其中联想以140台名列冠军，浪潮以84台名列亚军，中科曙光以57台名列季军，华为制造14台位列第八。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答案是 C， 您猜对了吗？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电影《克隆人》11月23号上映，讲述了一位基努·里维斯饰演的大胆的神经科学家，试图复活因车祸丧生的家人的故事。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与警方为敌，不惜对峙政府控制的实验室，甚至不惜挑战一切科学限制。克隆是一直最受关注的科学话题，从20年前克隆羊多利开始，克隆技术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克隆的发展又出现了哪些问题和争议，人类运用克隆技术可以实现哪些符合伦理的应用。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结合电影说说克隆。 I can take you home or escape. Ooh, I need your backspace in my life. Thank God you don't have a flat screen. Please, baby, I got to see you. And I really wanna please you. So get on my laptop so I can download. Online, I love the way you log on. We can do it all night. I'll make you .com. Baby, if you sign on, I'ma make you light up. Ooh, baby, if you log on, I'll make you .com. To link up with you, baby, at first sight. With you, I get to use my F keys. Yeah, yeah. I can't wait to give you megabytes. I got all the memory you need. Let my fingers do the talking, baby, please. Baby, I got to see you.To please you, so get on my laptop so I can download. Oh, yeah. We can do it all night. Gonna make it .com. Sign on, sign on. Light up. This I know, I can't wait to give you my hard drive, my moonlight, if it's alright, baby. I'm always at your window。 近日不少听众给我们的4007106108打电话说，这个季节就是吃海参的时候，上次你们推荐的双十一的海参优惠还有了吗？能不能给大家再带几回这样的福利呀？ 家住朝阳区的李先生说啊，说吃了你们家的海参已经快两三年了，不是因为价格，而是海参的品质确实不错。那介绍身边的不少朋友呢都吃了，都说好，这都年底了，该给大家带点大优惠了。 还有家住大兴区的刘大爷说啊，我们年纪大了不懂什么是双十一，听说老李订了一批10块钱一头的野生海参，那肯定是羡慕的呀。就是想问一问，能不能给我们也享受享受海参的福利。说实话啊，特别能够理解大家的心情， 是 因为这个今年海参大面积受灾之后，导致今年秋参上市之后的价格一直是让人很困扰。想吃海参的朋友想，不能因为涨价了就不给家人吃呀。不吃海参的朋友想，都已经涨价还怎么吃呀。7836的朋友说，我们家买海参啊从来不送人，都是自己家吃。第一次泡发你们家的海参，我就知道是野生的，肉特别厚实，而且有嚼劲儿，不像这个饭店里软塌塌的海参堡，一点劲都没有。还有5701的朋友说，10块钱吃一头野生海参，我也想试一试，就是不知道怎么泡呀。 哎，都怪我们没说清楚啊。您放心，拨打4007106108，花1598元订购到的原价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之外呢，还要再免费赠送给您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那把淡干海参洗干净煮沸之后，直接倒入焖烧。